风呢很好，所以大家以后自己要注意哦，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不要去上班啊，就是尽量你的 Facebook 啊不要跟老板的话连在一起，就不要把家人好友放出来给老板。员工呢就是在他的自己 Facebook 上面留言哦，就是有点影射他的老板好影射。那这个也没有指名道姓等等都没有，但是有点影射说工作上的不愉快，而且呢这个发的时间呢还是在这个上班时间哦，上班时间哦，那就产生一些小纠纷这样子。那当然会找到我，一定是因为后面有一些故事啊。不过一切的源头我们说从那个 Facebook 的留言上开始，所以大家自己注意哦，就是这种东西呢，现在大家还是学生哦，来用用是无所谓。不过呢，以后到职场上去，随着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哦，那你对 Facebook 的依赖度理论上应该慢慢降低才对哦。是这是一件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我看到有些广告，那个就人家跟我讲说，给那个出开庭的钱哦，所以先开心他谈他说我现在不要开庭了，然后呢，这个开庭后正在开庭当中哦，都有人在那边打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专业的表现哦。那个基本上，我是他当事人的话，我一定把他直接解除委任哦。开庭前的时间呢，就算你再闲哦，可能再久，你都应该看卷嘛，多看几页，不是在那边打卡。哦，那有我还听人家说呢，有些人怎么在那个跟当事人开会的时候在打卡，其实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呢会让当事人误解说误会说呢，是不是就把这些机密资讯带回去哦，所以对这种媒介的使用呢，我想我而且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好像特别当心，尤其是我大家之后是公务员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即使内部的网络呢哦没有封锁，你去用 Facebook 这些媒介。要特别当心，尽量在上班的时候就不要用，就不要用。我已经看过好几个这个通道，甚至呢都蛮优秀的人，他都是因为上班在用 Facebook 被老板看到，从此后呢他的一个这个到被对他印象都不是很好，就不是很好，那甚至还回来还被拿出来亏，这个是蛮就是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哦。那平常玩一玩是无所谓的，无所谓。那我的话是我连账号都不申请哦，反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啊。好吧，那这个上次我们是大概讲到关于行政处分的一些合法要件的部分哈。那在开始今天的这个进度之前呢，我想我先稍微讲一个，并且在实务上面其实它运用的一个所谓的受托行使公权力的一个问题。那既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很快的把我们之前讲的东西呢，可以把它串起来，而且跟我们的行政处分呢也非常有关系哈。好，那我今天讲这个例子呢，跟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案例有点关系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回讲义的时候，有讲到所谓的原住民委员会和所谓的原住民就业代金，好，那这样一个问题呢，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实务上面呢，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这钱到底要怎么用。那所以呢，为了把一笔所谓的代金用得好，那我们会设计很多不同的机制。那今天简单来讲，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状况哦，比方说每个行政机关哦，叫原民会哦，行政院的原住民委员会，原民会跟那个什么原能会，大家不要搞混哦。之前讲原民会，有些原同学把它理解成那个原子能委员会哦，就是在管那个核能的哦，那千万不要张冠李戴。那原民会它是一个行政院底下的一个行政机关，它的首长非常的重要哦，这个等于说啊，至少在职位上是很重要的。那原民会呢？它本身因为它有一些所谓的基金，那这个基金呢的来源是什么？资金来源当然很多哦，有一部分当然就来自于所谓的原住民的就业代金哦。比方说有些政府机关，如果你聘用的这个原住民的比例呢，不符合这个所谓的原民法里面所规定的比例，你就要缴纳一笔代金。那这笔钱其实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它的金额呢可能超过100亿哦，比方说100亿哦，100亿。那理论上而言呢，这个基金应该是用作原住民的一个就业啊等等之用哦，等等之用。那只是说呢，原民会它有这笔基金，它也可能也发这笔基金把它发出去，哦，把它发出去，好，把它发，比方说有一个原住民来申请，他就发钱，好，就发钱。那这个基金怎么用呢？其实现在是有点腐烂的，我认为有点腐烂。像比方说呢，有时候给这个原住民买这个贷车款哦，贷车款哦，那还有一些这个名目的哦，都有点奇怪哦，对，很奇怪。不过基本上在照顾原住民之用，那这样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发放的行为呢，基本上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哦，一个受益处分，就是补助处分的方式呢，哦， 给原住民这个相当的相关的补助，好，相关的补助。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实务上运作的结果，我们发现说呢，这样的补助的发放是有去无回的，是有去无回的哦，比较有去无回哦。比方说，你进行发的补助之后，即使你用行政处理的付款各种方式，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人呢，他是不还钱哦，就是不还钱。那不还钱，或者是说呢，这个补助款不断的发出去没有回收，那这个基金会逐渐的萎缩，哦，会逐渐的萎缩。所以到后来会变成说呢，会不会这个基金就没有钱了？哦，那有些机关呢，我们今天举原民会做例子啊，但当然很多其他机关也面临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好，那今天原民会他可能会想说呢，好，我为了要把这个基金呢再也活化，哦，再也活化，我不希望呢它就是一直减少，哦，所以他可能会做一个行为叫做什么？叫做他可能他另外设一个组织呢来管这个基金。那简单而言呢，这个设置的行为它其实可以分成很多种，不过我们今天讲其中的一种，就是实务上最喜欢用的。他们可能呢会另外成立一间，哦，比方说公司，哦，一间公司，啊，股份有限公司，啊，股份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可能取各种不同的名字，哦，比方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公司命名为一个，哦，比方说原住民的银行，哦，原民银行，哦。那这公司怎么来的呢？哦，那当然可能是从这个行政机关这边出资，哦，也有可能是要求相关的这个公股的行库呢来加以出资。那不管是谁来出资呢，反正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哦，成立这个公司。那这公司的功能呢在哪里？哦，在于说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名称嘛，哦，比方说叫原住民银行，或者是像这样我们实务上也有所谓的中小企业银行。那当然，中小企业银行它现在的一个功能已经不是只有在照顾中小企业，哦，甚至它这个本来要照顾中小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慢慢的哦，经营好像有点丧失了。不过它从它的名称来看，就知道它的目的是为了中小企业。那这原住民银行当然是为了原住民，好，哦，是为了原住民。好，那这笔基金呢，哦，这个所谓的公司啊，哦，它可能呢就会对外做一个，也会对外做一个放款行为，哦，比方说呢，向原住民来申请。他可能会对外放款，我先不讲这段行为的性质如何，我先大概讲到这里。好，那今天会面临到几个问题，哦，会面临到几个问题，就是说从原民会呢，哦，把钱呢过渡到这个公司，哦，虽然说这个公司呢，它可能是一个，哦，比方说公股的比例，哦，假设比方说公股比例是大于50%，假设不管它有没有大于50%，反正不管这个如何，它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也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司法人，好，哦，一个司法人。那一个司法人呢？其实他就是跟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哦，跟我一样，哦，就是一个民间的人。那我凭什么？就这个司法人凭什么可以把这笔钱拿过来？好，哦，拿过来，哦，因为现在整个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说，这个机关呢希望把这笔大钱赶快丢出去，哦，他不想再管了。哦，他希望有别的机关或别的这个组织呢，把它活化，哦，把它活化使用。那这时候，这个钱，哦，比方说我们今天用律师来画，明明会有相关的业务，哦，比方说他本来呢有管这个基金的业务，哦，那这个业务呢，哦，以及呢这个基金呢，啊，两个加起来呢，要过渡到哪里？哦，要过渡到这个公司，哦，要过渡到这个公司。好，哦，这是其中一段，哦，这是一段。那刚刚另外一段呢，我们刚刚讲，哦，就是有的公司呢，我们再把钱发出去，哦，是第二段，哦，是第二段。好，那今天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行为，哦，第一段的行为，其实呢就跟我们之前大概有讲到过了，哦，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翻一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16条的规定，哦，第16条规定，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像这个大考中心，或者是像这个所谓的评鉴的这个基金会，哦，高等教育评鉴基金会的一个例子一样，有一个私人，哦，有一个私人，那他去承接了行政机关公权力的行使，因为像这种补助款发放，哦，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公权力的行使，他把这公权力行使呢，哦，移接过去，他其实呢依照我们行政程序法第16条规定，这个不是随随便就可以转的，哦，他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哦，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换句话说呢，这个部分，哦，你要把这个业务和这个基金呢转到一个私人银行，这边呢，哦，你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哦，法律上的依据，必须要符合法律保护原则，哦，这是第一段。好，哦，所以呢，大家因为首先要有个观念，哦，在实务上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观念，哦，其实学生很多，还有很多学者呢，这观念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怎么说呢？即使哦，你行政机关你成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哦，像这种公司呢，有时候它是在实务上面，我们可能会用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基金会哦的一个形式去组织，哦，有可能用一个像今天讲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那不管是基金会或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出资呢，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没有错，哦，没有错。但是呢，不管这个资金是不是来自于政府，都不能够变更它呢本来是一个司法的性质这个事实。哦，这是没办法去辩的哦，因为我们目前呢，在我国的法制上面，我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公法上的财团法哦，这之后我们讲到组织法的时候还会再讲。那这边呢，哦，只要是公司形态，它就是司法。那一个司法人呢，凭什么去承接行政机关的业务？这部分呢，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哦，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哦，这是第一段。好，再来跟我们行政主任就开始慢慢扯上关系了哦，也有跟我们所谓的双边理论会扯上关系。接下来是呢，当这个公司呢要发一笔钱给原住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发放的行为，好，比方说呢，好，就是一个补助，好，比方原住民呢跟这个原民银行呢申请补助，结果呢原民银行可能给，好，可能不给，那这边呢会不会有所谓的双接的可能？好，会不会有双接的可能？好，怎么说呢？在这个以原民银行来讲，他其实发的钱是谁的钱？是政府的钱，或是政府的钱。因为本来这个钱呢是100万，表示110，本来应该是原民会的钱，他等于说呢，把这个钱接手之后，也把这个属于原民会的一个这个补助原住民的业务接手之后呢，他再去做决定，我要不要发给，哦，比方说是原住民甲某甲，哦，他来申请说呢，哦，因为我小孩子生病，我要笔补助款，哦，假设有这样的申请，那他要不要准，哦，他要不要准？那给准了之后呢，怎么去形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这边呢就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双接的可能，哦，会有一个双接的可能。这个双接也就是说呢，在观看起来只是一段的关系，那其实它可能会加上，可能会变成一个行政处分呢，加上一个司法契约的关系。哦，这司法契约呢，当然有时候某程度也可能会变质成一个公法契约。哦，不过这个之后我们讲到行政契约的时候再去详细的讲它，哦，再详细的讲它。那为什么会架构这个双接理论？我们再回过头这个去想一下。好，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把一个行政处分呢？好，把它这个特别的把它拿出来讲。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假设呢，今天如果不是一个，我们不把它架构成一个双接关系的话，因为我们目前实务的一个运作，好，比方说呢，今天公司跟原住民之间，如果只是一个比方说一个消费借贷的一个关系，好，原住民跟这个公司借钱或要这个补助，公司不发或不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原住民可不可以救济？他恐怕没有办法救济。就像我们跟银行贷款，结果呢，他后来给我们一个通知说，哎，我们的资格不符，我们的信用不好，所以他不给我们这个贷款。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告银行吗？恐怕非常困难，好，恐怕非常困难，因为这是有牵到这个契约自由的问题。那双接理论其实就是让一部分的这个决定的这个地方，把它独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如果呢，今天这个原住民某甲他借不到钱的话，他还可以去什么用这个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去提起救济，哦，提起救济，哦，这是我们的双接理论，哦。那在这个我们好像昨天吧，哦，昨天有场研讨会，还在东吴有一个裁判研讨会，是关于这个BOT 的，哦，这个出产里面的一个契约效力的一个终止等等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在里面呢，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有些学者他是非常反对双接理论的，哦，那有些学者是以双接理论去铺陈他本身很多的学说的一个看法。那不管你是赞成或反对，哦，都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说呢，为什么双接要去，就是这个任何的理论它都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哦，一定都是要有一个问题导向的。那双接理论的一个问题导向就在于说呢，它可以让人民有一个救济的机会，哦，救济的机会，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说要把这个钱呢拿出去，哦，拿出去，其实这一段，哦，这一段，哦，连这一段本身呢，都可能要有法律依据，哦，一样，人民有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呢，虽然说这个应该看起来是一个给付行政，哦，是一个给付行政，但是呢，哦，其实给付行政它在一个比较重大的程度跟人民基本权这个相关联，这个比较重大的相关联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呢也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哦，也要一个法律依据。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哦，一个事情，它其实呢会牵涉到一个前后段的关系，哦，一个前后段的关系。那为什么这边会我们特别讲一个法律依据呢？因为它有个行政处分在这里，一个行政处分。那既然你要做个行政处分呢，哦，那基本上不管是受益的，不管是干预的，都有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可能性，哦，可能性。那这个行政处分呢，回归到我们之前上次呢，这个上课所讲， 它就是一个行政机关所的一个单方的决定啊，一个单方的决定。那也会说呢，是公司凭什么来单方决定这件事情？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的第三项，在这个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范围之内呢，哦，这个圆明会这个圆明银行呢，哦，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拟制行政机关的性质。那既然是行政机关，就可以做成行政处分，哦，就可以做成行政处分。那这个行政处分呢，对外，哦，就是对人民这个部分呢，就会发生一定的这个法律效果，哦，法律效果。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各种行政处分的种类，我们也讲这个处分呢，当然还是一个什么受益处分，哦，就是说呢，我给他一个好处的行政处分，哦，受益的。那如果是允许他这个借钱，或者是允许他这个拿这个住啊，就是受益处分，哦，就是受益处分。那同时呢，也是一个下命处分，哦，一个下命处分等等，哦，就是我们的上次一路上，哦，一路讲下来的，哦，当然他们最后是归结到说呢，一些行政处分的效力，哦，的问题，哦，效力的问题。比方说这行政处分做成之后，哦，会不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持续的力啊，哦，这个持续的影响力？哦，比方说呢，今天如果一个原住民他本来是要这个一百万的补助款，就只核发给他五十万。哦，那这时候呢，这个他可能就会去救济，哦，救济。但如果这个住院的时间过了，他还是没有去救济，那这时候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刑事的存续力。那对原住民这个人而言呢，他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主张他的一个救济途径。哦，那在这个银行，哦，这个公司呢，做成这个处分之后，他可能会受到这个处分的拘束，这叫实质的存续力，哦，实质的存续力。那当这个行政处分拿到法院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法院呢不是专门在审查这个行政处分的法院，也可能会受到构成要件效力的拘束。哦，这是我们大概上次所讲的一个内容。哦，所以这是就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好，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实务上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是越来越常见，哦，越来越常见。那通常我们的这个官员，哦，也好，或者是对行政法认识不深的人呢，他们都会觉得说呢，我们只要设计这一套东西就可以了，哦，就中间这个比方说银行，哦，就设计这个银行，把这个组织架构好就好。但其实呢，如果你前后的配套没有配套好，你只是设立一个空壳子而已，哦，只是一个空壳子。因为公司没有错，但是你凭什么？这公司凭什么有你的拿到你的钱去发这个补助？哦，这个部分呢，这个正当性呢就完全会断掉，哦，完全会断掉。那接下来就是说呢，好，居然拿了钱，你如果没有特定的法律让你可以把这个钱发出去，哦，那这时候呢，有可能会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当然呢，在这个部分，哦，这公司的部分呢，它也会有一个法规的依据啊，哦，也会有一个法规的依据。那在实务上呢，通常都是把焦点呢集中在这个法规依据上，哦，都集中在这个法规依据上，就觉得说呢，我只要设立，哦，这个定一个法呢，设立一个这个公司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好了，哦，就好了。那其实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就不是像我们要生一个小孩子，哦，生出来就算了，哦，不是这个样子。哦，生出来之后，如果你要给他一定的任务，哦，那你钱你给他这个任务的行为，你凭什么给他？哦，这是一段。再来是他拿那个任务之后呢，他怎么去对外呢去行使，又是另外一段。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整体有机的概念。那，啊，当然这一部分已经有点涉及到我们之后要讲到的组织法的部分了，哦，组织法的部分。所以组织法跟行为法这两者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哦，只是因为我们为了教学以及考试上面的一个考量呢，我们有一个讲解的前后顺序而已，哦，我们就以这个案例呢来帮大家稍微这个至少这个接触一下，或者是说呢印证一下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个内容，哦，而且这个部分呢成为考题的可能性呢其实也有，哦，其实也有，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哦，好，那当然呢，哦，上次我们讲到了一个行政处分的效力，还有一个很强的效力叫执行力，哦，叫执行力，哦，那刚刚这边是没有特别提到它，哦，有的受益处分里面它执行力的一个这个表彰比较没那么明显。那不过呢，大家如果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哦，关于文林院的事情，那这个怪手呢，哦，跑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房子拆掉，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关于宪法或者是一些政策面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什么执行力的展现，哦，执行力的展现。因为在怪手去拆这个房子之前呢，其实这个市政府已经会做了，已经至少会做了好几次的一个这个处分过去了，哦，那我们至少会有一次，哦，就是说我命你在多久之内要搬迁拆除，哦，这是一个技术处分，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一个行政处分做完之后呢，这户房家呢，他只有一个什么？他只有一个所谓的要拆房子的义务，但他的房子并没有被拆掉，哦，还是一个可以住在房子里的状态，只是说呢，在一定的时间呢，你要搬出去。好，哦，不过呢，行政执行，我们上次讲到行政处分的执行，就在讲行政执行的阶段。那执行阶段为什么我们会有另外一部法叫做行政执行法？就是刚刚大家所拿到的第四回讲义。我，哦，为什么要特别这一部法？ 我们一个最前提的一个考量就是说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怪手先让人家去把人家房子拆掉，这个呢，比起一个基督处分直接要求你拆房子而言，就是一个什么更深一层的侵害，哦，更深一层的侵害。那这更深一层的侵害，心痛一层就已经欺门踏户了，哦，甚至把钱呢，把这个手伸到你口袋去把钱拿出来。那这个行为呢，它必须要一个新的法律依据，哦，不一样的法律依据，哦，这部分就是我们的行政执行法为什么要去这个做规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在。好，那当然了，这个文理院的事情，除了行政执行的这个部分之外，当然呢，我们行政执行其实它有一个最后收干的要求。好，像它这种怪手直接开过去哦，那把人家把它拆掉了，基本上是一个应该是最后才会选择的手段。好，最后选择的手段。所以为什么呢？有些人就会讲说，哎，这个部分有没有比例原则的问题？哦，当然有，哦，当然有。那在行政法的位阶里面呢，当然就是处分的合法性，哦，以及执行的合法性这个部分。那提升稍微把这个词再提升一下，就是我们的多更条例36条规定，好，哦，规定说呢，这个可以在某些人不同意的时候啊，可以把房子拆掉。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条文呢，是不是违宪？好，哦，是不是违宪？因为可以回归到我们第一回讲义里面所讲到的实质法治国和刑事法治国的问题。好，哦，在刑事法治国的时代呢，36条的规定没有什么违宪的问题，因为呢，立法者是谁？是人民权力的当头强，所以呢，立法者所立的法不会有违宪的问题，不会有侵害人权的问题。但目前呢，我们是实质法治国，哦，实质法治国，所以呢，二法呢非法，哦，二法非法，哦，而不是二法异法。所以呢，36条的规定的确，哦，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违反这个原则也好，或其他的一些宪法上的原则而导致违宪的可能。那这部分其实今年的考题会不会出啊？我不知道，因为有点敏感，哦，不过呢，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人身财产权的保障，哦，以及呢，这个所谓的都市整体景观或某一些另外的私人的利益之间的衡量，哦，是不是一定呢？会以这个，比方说另外一边这个来当做是优先？也就要讲的量权审哦。我们这次讲到就是95%和5%的一个利益的权衡，对不对？但其实呢，在我们的宪法上面，是不是可以这么去讲？我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在讲到基本权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过一点，我们的基本权呢叫做弱者的基本权，我们是为了保障那5%的弱者所设计这个基本权的一个条文。如果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用多数的利益去决定的话，那我们是不需要宪法的啦。好，大家只要每个事情呢来举举手就可以，好，来公投就好。好，那宪法存在的价值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宪法之所以存在呢，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说，有些弱势，有一些呢可能票举手举不过我们的人，哦，举不过多数的人呢，他的权利你必须要确保，因为呢，在座的我们虽然说看起来现在是多数，但是呢，可能在比方说隔了一天之后，立刻就变成少数。那保护他们呢，就是保护我，哦，保护少数呢，就是保护，所以保护今天的少数，可能就是保护明天的多数，哦，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在制度设计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95%和5%之间的考量，好，绝对不是。讲白话一点，好，5%也是人啊，好，也是人哦。你不能够因为呢，你要保住95%的一个利益呢，你就当然可以牺牲在5%。好，所以官员讲出这个话呢，哈，表示这个官员是一个脑袋不太合格的一个官员，好，这个我有点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一点，好，还要严重一点。那再去看，就是说我们之前在第一回讲义讲到的人性尊严嘛，人性尊严，其实这个问题也会牵涉到这个。像我们那时候讲到人性尊严的时候，我们讲到乐生疗养院的案子。乐生呢，我们说它其实是给这个住户呢一个更新的房子，哦，更新的房子。但是问题是呢，它是不是因为这样给他这个一定要搬？哦，那像文理院的案子，就算之后给王家人一个更新更漂亮的房子，那是不是呢就可以让他非得搬不可？哦，其实都是我们值得去，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啊。当然，我不是说都更就一定是这个百恶无一善，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今天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波动？哦，其实呢有很多很多这值得探讨的地方。那我是觉得，就我个人的这个心证，哦，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案子呢，我是觉得不管在政策面也好，在法治面也好，哦，基本上都非常都是值得检讨，哦，都值得检讨，尤其是从这个案子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我们的官员，哦，尤其是台北市府的官员呢，还这个需要改进地方还实在太多了，哦，难怪之前每次交手呢，他们都会讲出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话，哦，那每次交手，因为基本上我不太做行政机关的生意的，哦，那跟台北市府常常打对照，然后他请了一些这个律师呢，哦，他讲的话，他们官员来呢讲的话， 哦，都让我觉得真的是这好像是这个不知道活在哪一个年代，在警察国家年代的官员一样哦，那个是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那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进去的话呢，哦，千万要改正这样的习气，哦，不要变成像他们一样。反正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哦，现在一开电视，你看到我们现在那个郝市长讲的话，你就要有这个期许说呢，我不要变得跟他一样哦，那就是一个好公务员。哈哈，所以，好，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不是说他其他事情都做不好，不是哦，是其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所讲的话哦，是绝对哦，绝对是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学法律的人应该要讲的话哦。当然他自己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就不说他什么。不过呢，这个如果大家本身呢是学法律的人，学过行政法的人呢，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思考模式呢，哦，绝对是哦，我们要去避免的，好，哦，去避免的。好，那回到我们上次讲到的第七十一页，好，哦，讲义第七十一页的内容，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勾稽在一起，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的时候，那行政处分呢，它可能之后会牵涉到一些执行的问题，哦，一些执行的问题。或者是甚至呢对人民权利很严重的一个不利的侵害，所以我们就在行政处分的做成之前呢，我们会要求呢他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程序的保程序以及合法性的一个那个实体面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机制的一个确保。那包含上次我们有讲到过的，像这个我们还没讲完这个陈述意见的部分，陈述意见的部分，以及呢像在做成决定的时候，这个组织的部分，哦，这个组织的部分，哦，等等，它其实呢都有一系列的一个程序的确保。那目前我们是看到有关于陈述意见，哦，就在做成一个对人民不利的行政处分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给人民陈述意见的机会。不过这个不利怎么解释？上次我们带大家看过，这个不利的解释呢，事实上不能够太过宽泛。好，哦，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原住民去申请一笔补助款，那我申请100万，结果呢，他这个驳回我的申请。或者是给我一个50万的补助的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合可，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处分呢，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结果，哦，我们是这个可不可以说呢？哎，你要给我这个驳回处分之前，你应该要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2条的规定，给我们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哦，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呢，可能就会不太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实务上，哦，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最高行政法院见解是认为说呢，这种单纯的驳回呢，并不是这边所讲的不利处分，好，不是这边所讲的不利处分，所以呢，就没有102条的这个规定适用的可能，好，适用的可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71页呢，我们稍微的把这个陈述意见的一个部分做一个比较体系性的理解。陈述意见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先看到，好，就是说呢，它我们看到71页最上面这里嘛，有一个陈述意见，啊，原则上呢是要给相对人这个陈述意见的机会，那。里面也包含什么？其实104条有一个预告的程序，好，哦，预告的程序。那给这个，比方说，我们再要看到这个行政程序法104条，说行政机关呢，依照102条给予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的时候，应以书面记载下列的事项通知相对人，并且呢，必要的时候也要加以这个公告，好，哦，加以公告，哦，那所以底下就会想说，哎，相对人是谁啊？好，哦，那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事实或法规要提出来，好，哦，然后呢？并且呢，就告诉他说，你可以提出这个陈述书，好，哦，陈述书，哦，那其他的这个必要事项，还有你如果不提出来的话呢，哦，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哦，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陈述书的提出哦，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陈述意见是不是证据讲讲话而已？哦，其实在实务上的运作呢，其实通常不是去讲讲话，哦，通常不是去讲讲话，通常呢，哦，都是这个去用书面的方式呢，跟公员表达。其实像你收到一个这个陈述意见函，好像之前这个师大夜市的这个商家很多都收到一个陈述意见函嘛。那为什么要先给他陈述意见？就是因为牵涉到我们102条，可能要给他陈述意见机会的情形。所以呢，是否就依据这个104条的规定呢，寄了一些陈述意见的一个通知给他们，会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比方说10天或20天之内呢，提出他们的一个意见，哦，提出他们的意见，比方说呢，我这个家呢，比方说我是符合使用土地使用分区，哦，或者是说呢，我这个并没有实际在做这个餐厅的营业等等，哦，你也可以提出你的一个对事实及对法律的一个见解。那在实务上面呢，通常不会因为你提出陈述意见哦，他就改变他的处分。我跟大家讲过呢，很多处分都是已经做好，放在抽屉里面，等到你陈述意见书来呢，隔了一天他就把处分寄出去，哦，因为要为了要践行102条。不过呢，陈述意见呢，他你可以先留伏笔，哦，因为呢，假设说你觉得陈述意见没有用，你就不去做的话呢，到时候在诉讼过程当中，法院一定会质疑说，哎，那既然你觉得处分有这么多违反的地方，你为什么不要陈述意见？ 好，为什么不要陈述意见？为什么在陈述意见书给你的时候呢，你不去陈述？好，他就会去质疑你，好，质疑你。好像这个陈述意见的这个案例呢，像比方说在实务上面，上次也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嘛，比方说像这个广告物，好，广告物现在很多，大家去看那个中孝东路上面有很多这个大型的广告物，好，这个店，这整个店家呢，它整个门啊，好，都是把整个框起来，好，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一个这个广告或招牌，好，等等。那这样其实呢，很多都是违法的，好，很多都是违法的。那在这个市政府真的要开罚之前呢，其实目前台北市的一个做法是还不错哦，他会先呢给人民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哦，他会给你陈述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申请建造，还是你不知道等等，你要不要赶快补一补哦，赶快补一补。那这样的陈述意见是有用的哦，是有用的。但绝大部分的陈述意见呢，其实对行政机关的这个实体决定呢，可能不见得有用，但是呢，可以作为往后的诉讼之用。好，那104条是规定呢，你这个行政机关必须要告诉当事人要陈述意见，好，要陈述意见。那这个陈述书里面呢，他如果你不提的话呢，就会产生失权，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底下这个陈述意见，上次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在做成一个限制或剥夺人民行政处分的之前呢，除了这个依照39条的规定已经这个举行听证之外，不然的话呢，都应该要给人家呢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只是说呢，这个陈述意见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不过今天看到72页它的一个方式和内容，陈述意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呢是相对的呢，可以提出这个对于事实上以及法律上的一个陈述，依照我们的106条。那利害关系人呢，如果比方说你是一个可能牵扯到了一个你可能不是真正的一个相对人，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个行政处分的做成呢，你可能会有这个产生被等于说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的人呢，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陈述，你的陈述。那105条的规定是说呢，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依照前条规定提出陈述书呢，你应该啊要这个之前应该是同样一个条文，请大家把底下这个就划掉，划掉这个。每次我在提醒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的讲义哦，你是改了之后改了之后，就是会有一些东西还留在上面，我到现在还不了解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还是记的过程当中，还是印的时候版本不一样，所以请大家呢把这个105条这部分把它先划掉。那进一步我们看到这个以下这个可以不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一个例外的情形，像是我们大概已经看过。有关于它的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这个例外的状况，包含像大量做成的行政处分，包含像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事实呢已经明白，足以确认等等这些情形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大概讲到73页这边所提到的第5款和第6款，第五款和第6款等等这些情形。那通常呢，通常我们在这个做成这个陈述意见的时候，那其实行政机关目前的做法，大概他不太会去用103条，就是在事前如果他真的可以给你陈述意见机会的话，他不太会用103条呢把你挡住，把你挡住，这也是为了之后的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考量，一个程序上的考量。那在这个陈述意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就我的经验来看，有时候呢可能会不止一次啊，可能会不止一次。像我就遇过一个状况，是说你先提出一个陈述意见书，先提了之后，那行政机关又来函说呢，你就某个部分你是不是可以再做说明，再做说明。那等于说你可以再提第二次。那有一次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他给你一个陈述意见，比方说我先给一个陈述意见书之后，还有包含的要求当事人去那边做说明，去那边做说明，这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所以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尤其是这个一些行政机关，他对于陈述意见的这个运作事实上挺蛮熟悉的，大概103条运用是有，但是呢大概不会动辄就用103条的规定呢，去把这个当事人陈述意见的这个权利呢抹杀掉。好，那72页这里抱歉，我们要稍微订正一下，这个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刚刚106条、105条，那我们把底下这105条干掉之后呢，其实上面这106条应该就是把它改成105条，是105条的规定，这是小小的更正，请大家再把它做这个做点注记。那73页底下这里呢，另外一个这个给大就是陈述意见的方式叫做听证，叫听证。听证通常会发生在一些比较 牵涉到多元价值，或者是牵涉到比较重度争议的一个案例里面，大概才会用所谓的听证。那听证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七十四页最上面啊，这个行政审议法107条的规定。好，行政机关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呢，要举行听证啊，一个是法律明文规定，第二个呢是认为有举行听证的必要的时候啊。通常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牵涉的利益呢比较广的部分，尤其呢跟环评有关的啊，跟环评有关的。那在目前来讲，其实我们的这个环评的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当然是有它的重要性，不过呢也有一些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变成整个一个这个开发这一端哦，地主或者是建商这一端哦，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梦魇哦，因为随时都有人跳出来的哦，这个环保可能跳出来，那像我们实务上呢，在国内就有好几间这个环保的这个环保团体哦，好，这个或者是什么都市者的一个团体，它本身呢就是一直在盯着这个东西。只要看到某个建案呢，他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循环评法规定的去提起公益诉讼，会等于说有时候呢，还真的会拖延到或者是增加这个建商这边的成本。那通常遇到像这种比较这个复杂的开发案的时候呢，大概听证都是免不了，与其事后呢产生争议，不如事前呢先用听证的方式呢达成一个结论，达成一个结论。那这里呢，其实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在这个行政运作上面一个大家一定要体认的一件事情。那之后看到实体比较不会觉得为什么那么奇怪。在我们的公务员的心态里面，当然在座可能有公务员，那我本身也做过，那公务员的心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当他要做成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如果是他自己要做的，他会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后面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他很多情况他都希望什么？希望后面有一个人帮他决定，后面有一个人帮他决定，或者是呢有一个机制呢可以让他，对，等于说他不要用自己脑袋里面去做决定，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听证虽然麻烦，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个很棘手的案件，他可以用听证的方式呢做成结论之后，像你要我们看到，有时候甚至他的这个决定呢必须要依照听证的结果去进行。这时候公务员会非常的乐意做这个事情啊，虽然说过程是一个很 suffer 的过程，不过呢，他最后的结论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可以比较开心的。那除了这个心态之外呢，我们可以稍微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呢，像一般而言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实务上面哦，尤其公共工程的实务上，最常遇到一个状况哦，比方说呢，我们就讲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例子哦，比方说国防部好，国防部。当然通常是国防部底下的一些什么司令部了，不过我们就讲国防部。国防部呢，比方说他跟一个民间厂商，一个民间厂商，比方说一个某一个这个 A 公司， A 公司签了一个这个契约，一个比方说呢弹药库的一个新建契约，做个弹药库，弹药库新建契约。这时候呢，他可能会比方说呢，跟这个 A 公司，那这 A 公司呢，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建筑公司，也可能是一个营造厂，建筑师就是帮忙设计那这个营造厂这个部分是帮忙去建的。那通常这 A 公司呢，后面都还会比方说会加一个这个 PCM， 就是监造这个等于说监等于说去看有没有去按图施工啊等等等于说一个监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公司。这个 A 公司呢，等等，那基本上就大概就会去依照这个合约去进行。不过呢，最常见的一个状况是，在履约的过程当中，突然呢，国防部说呢还要终止契约，终止契约，可能因为一个，比方说高层的指示，一个政策的变更，本来要盖的弹药库呢不盖了，不盖了。那这时候其实国防部他做这个决定，他其实这个决定不是真的是他做的，他是一个因为政策的变更，他不干，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会引申出什么一些这个可能有赔偿的问题，可能会有工程款结算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终止契约呢是在比方说契约进行到比方说二分之一的时候终止，讲一个最简单的状况。那这时候呢，到底国防部要给多少钱？比方说呢，工程款该给多少？要给多少？那给 A 公司多少？以及呢，给后面这个 PCM 要给多少钱？到底要多少钱？这时候呢，就有一些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工程款应该会有一个像这个各期款这样子付的一个，好像这个一节一节这样的火车厢这样子很容易算。 在实务上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算啊，不是那么容易算的。尤其是这个有关于那种采购工程的合约呢，它的约定有时候比较复杂一点，好，比较复杂一点。那而且呢，在金额方面的这个核算似乎啊也没有那么的明确，所以要给多少钱呢？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国防部他自己知道理亏，因为他一定要给钱哦，这不是人家的错，他一定要给，只是给多少钱呢就不知道。那其实呢，这个时候最有效益做法应该怎么样？公务员呢，就自己决定。哦，不是自己决定，就是你先写好之后呢，给长官哦，你所有国防部这个机关呢，自己来做签合，自己决定是最快的，对不对？哦，但是呢，在往往呢，在我们的实务上，这个问号都不是由国防部自己决定，他都怎么来决定的？他都说呢，我们呢怕图利，哦，因为呢怕随便你给你太多的话呢，会有这个图利罪的问题，所以呢，会要求这个 A 公司和这个 DCM 呢，去怎么样，去到工程会去申诉，哦，到工程会去申诉也好，去调解也好。最后呢，是由什么？由工程会的所谓的，比方说申诉的决定，或调解的一个决定呢，来决定要付你多少钱。那这申诉跟调解都要钱，都要这个费用，都要费用。更不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国防部还要请律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整个等于说这个成本的消耗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行政机关运作当中呢，他还是要诉求一个第三机关，哦，他耗费很多成本，诉求一个第三机关去帮他做决定，哦，帮他做决定，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听证的案例，哦，有时候公务员呢也会希望说设立机制，哦，来帮他做决定，哦，不过在我们目前的实务上面呢，哦，都是靠像尤其是这种工程的案件，它很多都是靠这工程会这边的来做决定，哦，来做决定。我看到过一个案子哦，它标定金额才多少钱，哦，最后其实两边呢，就是我们就帮忙他这个帮忙这两边去做调解，哦，做调解。那调到后来呢，其实双方争执的金额呢，已经不到5万块，哦，不到5万块。但是呢，一边主张要付5万，哦，一边呢可能主张不知道多少钱，忘记，反正中间差距呢是很小的，哦，很小的。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呢，可不可以促成他们至少有一个就是和解，就达成和解就好，就不需要再跑到工程会去。那律师费这边呢也可以省掉，可以帮这个当事人省掉很多。像我这种有良心的律师就很少了，然后多赚一点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候呢，我就帮我们出法律意见，然后就是写法律意见书，就是我就请那个机关这边呢先提一个他们的方案给我，然后呢，那时候就等于说已经跟这个那个相对人这边呢，其实已经有一个默契了，哦，然后后来不是本来差5万嘛，后来呢，这个当事人相对人这边再退让一些，然后最后就是以这个一定的金额呢签上去。那在签的时候呢，我就帮他出了一个法律意见，我说这个金额是 OK 的，哦，没有问题的，哦，在司法性上面没有任何疑虑，才把案子结掉。那是少数几件哦，不用进到工程回去做解决的案子。好，如果呢差距还不到3万块，然后你又要付我什么，又要付我将近10万块的律师费，然后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呢，我这个钱也赚有点良心不安，所以呢，那是一个比较少数，不过绝大多数的案子呢都还在送工程会，都会送到在往上面这个等于说其他的争端解决继续走。那有些机关呢，他会走法院，等到法院有判决之后呢再给。那长此以往，就会有个结论出来，就是说，谁还敢跟政府做生意？哈，你自己的措施，你自己要把这个合约突然终止掉，结果你要给钱，还给这么规规毛毛，还要去告你，还要先出什么费用，要请律师。哦，那这个是在我们的实务上，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这个做事态度了。不过也难怪会这样子，也难怪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种贪污图利啊这种认定的，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有点飘忽不定，这是我们的这个在整个制度面设计的时候啊，可能事后还要去检讨的地方。那第四页底下呢，看到括号二，就是关于听证的结果，听证的结果。那原则上呢，我们是要斟酌这个全部听证的结果来做成结论啊。那但是呢，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话，我们就要依照听证的记录呢来做成处分。好，通常听证的一个结论呢，好，或听证的一个过程，它里面的内容呢，是给你做一个作为这个处分的一个决定的参考和依据的。好，不过呢，如果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依照这个听证的记录呢来做成一个处分。好，所以说听证它程序相当重要。那这个108条的第一项就是说呢，这个行政机关的做行政程序、行政处分，除了依照43条规定外，应该斟酌全部听证的这个结果。但法律明定应 依这个听证记录做成处分者啊，从其规定啊，那以下这个听证处分的一个做成的方式呢啊，必须要以书面的方式来做啊，因为通常要以听证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呢，第一个它重要性比较高啊，第二个呢它本身因为经过这么一个严谨的程序啊，为了在杜绝之后的一些争议，也可以以及呢把整个过程的说明清楚啊，所以它会用一个书面的方式来做。那最重要是考试你其实里面最喜欢碰到的，也是在选择题里面呢，其实比较喜欢触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最底下这个109条，他说不服啊，以前条做成的行政处分者，其行政救济程序呢，免除诉愿及先行程序。哦，所以呢，如果一个行政处分呢，它是等于说先经过听证才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时候呢，哦，可以免除掉诉愿程序或以及呢其他先行程序，也就是说它可以进行提起行政诉讼，哦，可以进行行政诉讼。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诉愿程序也好，或其他的先行程序也好，它都是一个给行政机关的自我审查的一个程序。哦，行政机关自我检讨，说我这个处分是不是没有做对。那既然已经经过这么严谨的听证，那各个机关的意见呢，你在听证当中充分表露，哦，充分的一个揭示了，那就这时候你就不需要呢，再由这些机关呢就这个部分再次表示意见，哦，就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就直接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讲白话一点，就是在之前呢，行政机关已经想得够久了，哦，想得够久了，不需要呢在事后再让你想这一段，哦，这个诉愿的时间，哦。那75页这里呢，好，最后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这个教室的记载，好，教室的记载。那教室的记载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告诉你要向哪个机关，在多久的时间之内要提起这一个所谓的什么样的救济，好，这样子一个教你的啊一个记载，好，教你的记载。这个教室规定呢，事实上在我们的实务上呢，其实有时候不见得会做，因为呢，行政机关在做成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时候，他可能主观上不认为这是一个行政处分。上次上课我们有讲到过，好像比方说捐赠文物的案子，哦，比方说给你一个这个受赠文物的一个证明书，哦，这个部分其实他后面就没有教室，后面就不会有教室，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证明书，他是给你的一个感谢函这样子。但是呢，在我们依照我们的423号解释，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在第三回最前面有提到过的，哦，其实呢，依照我们423号解释，他怎么讲什么？其实行政处分呢，不因为它的用语，不因为它的形式呢，这等于说不会用这个形式来去做判断，你要用它的实质来做判断。所以有时候呢，它的名称上可能叫做感谢函，可能叫做什么什么受赠的证书，但它还是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哦，这是我们释字第423号解释呢一再去这个在这个在实务上所引用所强调的。那这边的教室呢也是一样，就有时候的行政处分里面它可能没有教室，哦，可能没有教室。那没有教室的原因呢，往往都是因为行政机关不认为这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情形。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哦，以及呢，行政机关如果告诉你怎么去救济，结果告诉错了，这时候怎么办？哦，那大家先只要记一个结论，就是说呢，不管是你没有这个教室，或者是教室错误，我们都是朝对人民比较有利的方式去解释。你没有给教室呢，就是呢，人民的救济期间可以更长，哦，可以更长。因为呢，这时候如果人民没有去救济，不能怪人民嘛，因为你没有教他，哦，你没有教他。那如果你教错了，哦，那当然会给人民什么一个比较更优的一个这个可能的途径，哦，比方说呢，明明诉愿期间要30天之内就要提起，结果你写了，你让他比如说你不服本处分，你可以在60天内提起诉愿。这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你跟他讲60天，哦，60天，哦，因为对人民比较有利嘛，而且呢，你告诉人家告诉错了，哦，人家会有一个比较错误的期待。好，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讲一个75页啊，哦，以下这里啊，哦，这个行政程序法98条和99条的规定啊，哦，那第一个呢是有关于欠缺或错误教室的一个结果。看98条说，处分机关呢告知的追情有错误的话，应该由这个处分机关的通知更正啊，哦，并且自这个，哦，通知送达之1日起呢，才来起算所谓的法定期间。好，哦，所以理论上而言，你教错了，对不对？哦，那你要先这个通知更正，好，哦，通知更正。那底下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过，一个是等于说对当事人比较有利的认定。那处分机关呢，告知的救济期间如果比法定的期间为长者，那处分机关呢虽然以通知更正，但如果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信赖原告知的救济期间，以致无法于法定期间提起救济，那而与这个原告知的期间之内为之者，视为于法定期间内所为。哦，比方说你告诉他呢，本来住院只有30天，你跟他讲60天，就他在什么？他在比方说第35天的时候他提起救济， 那这时候呢，他就可以主张说呢，哎，这是我信赖你，告诉我六十天啊，哦，所以呢，这个救济呢，嗯，可以说就视为你是在这个法定期限内提起的，哦，就不会有逾越期限的问题。那最后一个呢，是实务上最常用到的，就是处分机关呢未告知就医期间或告知错误未为更正，致相对人或另外一人实务者，如致处分书送达后一年内，哦，声明不服，就视为于法定期间内所为。啊，尤其是呢，当行政机关他什么都没有写的时候，那你多久时间之内你可以提起救济而提起诉愿呢？在一年之内都可以，哦，在一年之内都可以，哦，这是在九十八的最后一项啊。在我们的考试上也好，在我们的实务上也好，它重要性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的，哦，最高。因为以目前的行政机关会交错的情形啊，其实不常见，哦，不多哦。像至少呢，我大概只看过一次而已，哦，真的写错了。那但是呢，一般而言呢，其实都是没有记载，哦，他没有记载是故意的，因为他认为说这又不是行政处分，我干嘛要记载？哦，所以这部分呢，请大家在九十八条第三项这个部分呢，要特别去注意，哦。那另外呢？这个99条的一个补正的部分，好说呢，对于行政处分的声明不符，因为处分机关未告知或告知错误的致向无管辖权的机关为之者，该机关呢应该在10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好，并且通知当事人，而且呢视为致使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来声明不符。哦，比方说呢，这个案子你本来应该要跟国防部提起这个诉愿，他告诉你的要在30天之内呢跟经济部提诉愿，这时候你真的跟经济部提了，那这时候就因为不能够怪你啊，因为他交错了，哦，他交错了，所以这时候呢就会移送到一个这个有管辖权的机关呢，好，哦，来做处理，好，哦，来做处理。在实务上呢，尤其是诉愿的管辖，常常会搞错。我常常搞错，有时候搞错的是当事人自己本身认识不清，但有时候呢是机关本身权限的一个问题呢，好，哦，等于说没有搞清楚。像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要申请一个建造，一个比较重要的建造，后面可能要树木保护、哦、都市计划的审议以及环境影响评估，哦，这三大审查，哦，三大审查。那像我一个案子里面呢，我对这三大审查提起诉愿。理论上，三大审查都是，比方说台北市政府底下的机关所做的，好，哦，像树保是文化局做的，都审呢是环保局做的，啊，然后都发局做的，那环评呢，哦，是环保局做的，三个都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底下的这个机关。依照我们诉愿法第4条的规定呢，理论上应该都是要跟台北市政府来提诉愿，但是呢，像我之前也有提过一个诉愿哦，就有一个像都审部分，它送到内政部去。就送到内政部去，就后来自己移了，因为他说我的这管辖的错误，等于说你就把它移到这个内政部，哦，内政部。所以在我们的实务上面的这个管辖的部分，有时候的确会有一些状况，哦，会有一些状况。但是呢，无论如何，如果他交错了，哦，他交错了，或者是其实就算你移错了，他都会把你送，哦，会把你送，不至于呢，就说你弄错了，你不会，哦，大概不至于的。那这是一些有关于啊，哦，这个刑事合法要件的部分，尤其是在陈述意见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可以上次我们跟大家稍微提过我们的行政法法，哦，行政法法其中的第42条的规定呢，有一些部分呢，其实我们看一看就会觉得好像跟我们的102条和103条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啊。那是这个行政法法第42条规定怎么规定？他说啊，这个行政机关呢，于裁处前应该给予受处罚者陈述意见的机会啊。但有些情形它有在此限啊，那一共列了1到7款这几个情形。那其实呢，因为看起来跟我们的102、103哦，这个行政法102、103都大同小异。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42条啊？因为在如果我们在考上面遇到一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所谓的行政法的考题，那这时候呢，你用了法条，你比方说你要论证说，哎，这个是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处分，你应该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这时候你要引用的条文呢，就是什么？就应该是42条的规定，哦，就是行政法第42条的规定，就不会是什么行政这个程序法102条的规定，哦，102条的规定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理解上呢，必须要去注意的，哦，必须要去注意的，因为还是有一个什么？法条适用的精确性的问题，虽然说这两个东西呢看起来很像，而且呢意旨呢其实也差不多，不过呢在如果比方说你看到一个行政法的题目，你还是引了102条、103条，那还是可能会构成一个扣分的事由啊，这是大家特别要去注意的哦。好，那77页以下呢，我们上次看过了一些关于实质合法要件的部分，好，包含呢，好像这个必须要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原民会它透过一个银行去发补助款，如果呢这个补助款的发放本身呢它没有法律依据，又跟基本权的实现有重要性，那这时候呢就会没有法律保留， 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比方说呢，像我们去用这个职权命令的方式呢，去限制您权利的时候，那根据这个职权命令所做成的一个停工处分呢，也可能会违反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另外呢，行政处分它是一个意思表示，它意思必须要健全，那认识用法的部分呢，也必须要正确，要正确。好像在我们的实务上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有一个案例也蛮有趣的，好，那也跟大家提过。像它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比方说这是一条道路，一条道路，那这边有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它有一个门牌，好，比方说门牌是某某路的，某某路的231号。我们想问大家一下，门牌是不是可以自己随便去装的？当然不是，好，当然不是。像各地方政府呢，像台北市就有一个门牌的编钉条例，好，门牌编钉条例，好，门牌你要编钉呢，有一个程序，好，编钉。门牌编钉，那这个门牌编钉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尤其是路段如果本身有些价差的时候，好像有一栋房子呢，比方说它状况大概是这样，我们先跳过刚刚这个个案，先讲一下，稍微讲一下门牌的问题。门牌的编钉哦，有时候会牵涉到一个这个价值，因为台湾人很奇怪，很迷信名牌的哦。比方说一条路呢是敦化，敦化南路，台北市敦化南路，敦南。那另外一条呢？这个比方说是这个安和路啊，安和。那一栋房子呢？比方说正好在这个地方，比方说正好在这个转角，这个转角的地方，转角的地方。那它比方说这边有个出口，然后呢，这里呢也有一个出口，等于说它在东华南路上有一个出口，在安和路这边呢也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出口。假设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是屋主呢，你想要编成东华南路某某号，还是要编成安和路某某号？通常是敦化，因为感觉起来比较是有名牌的感觉，有这个贵族、天龙国的感觉。安和路好像比较也会有，但是已经是很有，但是这可以更有天龙国的感觉，因为路的知名度高，房价呢就会比较这个，应该就比较这个值得期待一点。那所以呢，在我们个案里面，它其实呢，敦南这个地方它其实比较小，它的门比较小，面积比较少。但是呢，在安和路这边它可能比较大，比较等于说它的那个面积都比较大一点。不过呢，还是编成敦化南路，还是编敦化南路。那当然呢，中间还是有一些裁量空间啦，因为行政机关本身你要说它土地等等，还不至于构成，还不至于构成土地。不过就可以看出这个里面有一些复杂之痕，复杂之痕。因为你去看现场，感觉啊，怎么会这样子？一个小门这里就要敦化南路某某号。所以很多像大家如果去找地址，像我想很多人都可以有租房子的经验找老半天，怎么会本来说在某某路的什么巷，怎么找也找不到，对不对？后来呢，在很靠近另外一条比较没有名的道路这个部分，看到这个巷子，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时候都是因为价值的考量。那门牌的编钉本身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一个行政处分，这是我们先理解。那这边我刚讲所谓的认识用法错误，认识用法的错误，大概是这样讲，一个案例，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它本来是这个某某路的231号，假设，结果呢，在 N 年前，比方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这实务上发生的案例，20年前呢，结果这个房子呢就被拆掉，为什么要拆掉呢？是因为这个土地呢有征收的问题，土地征收呢，房子拆掉，那拆掉之后呢，这个当事人呢提出了一个切结书。切结书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内容就是说呢，我已经拆屋了，我已经把房子拆掉了，保证已经把房子拆掉了。那再就是说，我要申请要领补助，领补助。所以在个案里面呢，的确，当事人呢，这个就出了这个文件，一个文件，就是说呢，房子拆了，那我要领补助款。那的确呢，也给当事人呢这笔补助款。那后来呢？户政机关呢，就依照这个切结书呢，切结书去注销了这个门牌，注销这个门牌，这是户政机关注户政，就把这个某某路呢231号这个门牌呢给注销掉，因为你房子拆掉了嘛，拆掉之后你干嘛还要门牌呢？当然就没有了，就把这个门牌注销了，好，那这个人呢，钱领了，刚刚看到领补助，钱领了。然后呢， 借书也给了，然后呢，门牌也注销了，好，门牌也注销了，好，这是大概来讲是故事的第一段故事，哦，第一段的故事。好，那这个注销本身呢，我们可以讲这也是个行政处分，哦，跟这个门牌编定一样，哦，都是行政处分。结果呢，过了20年之后，好，过了20年之后，哎，这边啊，突然呢，发达起来，哦，发达起来了。结果呢，这个当事人呢，跑回来主张什么？主张说啊，当初呢，我的房子根本就没有拆，你被骗，哦，被骗，房子没有拆，这样房子没有拆，你就不应该注销我的门牌，哦，这是无赖式的打法，哦，这个说当事人这个律师啊，怎么会敢接这个案子？我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好，那后来呢，这个反正当事人就回来主张说呢，哎，我这个东西呢，还我这个房屋还在，我这房屋还在，好，那所以呢，你门牌要给我装回去，好，要我装回去。那假设呢，是我先讲这个，我们就先这个部分，我就先跟这个现实案例先脱钩哦。我们就讲说呢，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讲是真的，房屋呢自始到尾都没有拆，好，哦，自始到尾都没有拆，那你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呢，把这个门牌呢注销掉，那这时候就是一个什么认识用法啊，哦？如果说比方说这个其实未拆的话，那这时候呢，这个注销处分呢就会有一个认识，哦，所谓的行政处分认识的部分。好，认定事实的部分有违误，好，违误。我们先不管这些案这个案的合理性如何啊。那如果说呢，他比较认定事实的地方，好，明明他没有拆，啊，你说他拆了，然后把他这个门牌注销掉，这就是一个认识用法错误，这也会构成什么？会构成行政处分得撤销的瑕疵，好，得撤销的瑕疵。好，这是我们先讲这个疑难面，好，先讲疑难面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讲实案面，我再把刚刚这个实际上的故事讲完，好，就这个多可恶，哦，多可恶。后来呢，哦，他因为他去打行政诉讼，哦，这个人去打行政诉讼，哎，我你房子没拆，就把我的门牌注销掉，所以我打一个撤销诉讼，我要撤销这个注销的门牌的行政处分，哦，结果呢，哦，当然去这个当事人也去调了很多空照图出来，哦，那这个可以跟林务局啊这些机关调的空照图，哦，那个有时候都还蛮清楚。要公告图，然后说啊，都有。结果呢，到现场一看，哦，现场一看，那门牌呢是贴在一个，因为我们想的一个已经到现在20-30年的一个建筑物，也是那种平房，哦，不是那种大厦，也不是公寓，可以想见的那种20-30年前的老房子，哦，而且在那个地区应该是一个很旧的房子，哦，一个很旧的房子，所以那门牌就算真的还在，哦，那其实那门牌应该还是贴在什么？贴在这个一个旧房子上面。结果不是，哦，就不是。去看的时候呢，这门牌贴在什么地方？它贴在那个新叉叉那个绿色铁皮上面，哦，有没有看到绿色铁皮？哦，绿色铁皮，然后贴在一个绿色铁皮上，就是个新房子，所以至少可以看出来那个房子呢，其实应该哦，应该是有拆过，哦，应该是有拆过，然后呢，可能重新不知道怎么样弄，然后弄成新的，哦，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呢，其实好像也没有赢，然后这个当事人没有赢，哦，没有赢，而且呢，那时候也有人提醒他说，如果你赢的话。后面你拿这个补助款呢，可能就会有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拆嘛，你写借书说你拆了房子，你领补助款，就你根本没有拆房子，所以这得失之间呢，恐怕也要去衡量一下。而他领的补助款呢，是在20年前就领了200多万，好，哦，所以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好，哦，那当时是一个大的数目，哦，所以这个只是如果讲真正适用法的话，可以讲这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哦。那另外呢，像内容呢，必须要确定，哦，并且呢，必须要没有违反所谓的一般行政法的这个原理原则，好，哦，是实质的合法要件，哦，看看就可以。那接下去呢，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在当然之后还会看到有关于行政处分它。如果没有具备这些合法要件的话，它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哦，之后我们会在跟行政处分的撤销废止呢连在一起讲。我们现在先换到另外一个主题哦，就是行政处分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章节，叫做78页以下的行政处分的付款。哦，行政处分的付款。行政处分的付款呢，如它的这个名称所言呢，就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哦，一个附加的东西。那我们刚刚呢？一开始看，就是上课的时候提到这个案例哈，提到有关于像现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基金有没有哈，发出去有去无回这样子，那甚至有些人哈，他讲话就讲不客气，虽然说我觉得这段话是有点这个侮辱人，好像说呢，跟大家都买酒喝掉，哦，买酒喝掉，那其实呢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要知道说，其实原住民他本身他在贷款的这个部分是很弱势的。哦，因为呢像原住民他的地，他本来都是在精华地段，是我们这些。 有些古老人啊，这些人进来之后呢，把他们就是一路就是让他们的生活的范围越来越小哦，越来越小。所以他们的地呢，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原住民的所谓的保留地啊，原住民保留地。那有一次呢，我这个就看到一个案子，这样的这个书面上写的一个案子。他说呢，原住民把他有一座山哦，他们那个家族一整座山哦，一整座山，那山非常非常大的一座山，去贷款哦，就怕去估价，因为你要贷款的话，你要知道你要拿担保物，他拿整座山做担保哦，你要有什么有这个树啊，有梅花鹿啊，反正什么应有尽有哦，但是那座山去做这个担保，那担保所以银行说，这个就面有难色，去估价哦，叫他自己去估价，后来估出价值多少钱？新台币40000块，40000块。哦，这非常夸张，怎么估的？哦，就很厉害。我跟他买好，然后一座山我谁都可以去，但我可能没有资格去买，我找个原住民当人头来买这样子。那所以他本身他可能没有什么担保哦，没有什么担保，这个没有办法提出一些担保。所以呢，他本身要融资、要做生意等等，都有他的困难度哦，都有他的困难度。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自偿率哦，什么叫自偿率？就是说呢，一个基金哦，那可不可以说，比方说我借出去之后有没有借有还，可以让这个基金不断的活络？这部分他当然就比较弱势啊、哦，因为原住民他本身呢，他可能社会地位、可能经济环境可能就比较不好，他还不还能力呢，本来就会比较有限一些啊、哦。那这个部分是国家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成本和风险啊、哦。既然你要保障原住民啊、哦，要保障原住民，那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例子，像比方说一个原住民他的银行呢，他要贷款出去，或者是原住民委员会他贷款出去，那其实他有一个机制可以怎么不要像这个肉包子来个有去无回。比方说，我发给你100万补助款，我可以做一个附记，哦，这边讲的付款，什么样的付款？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几年之内呢，你要把钱呢还给我，哦，或还几成给我，哦，还几成给我。这个概念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大家应该过年的时候我们去建那个发财金，有没有？哦，发财金这样子，哦，就是说你发财之后呢，哦，就是你要还这个钱，哦，应该是不管什么发财都要还。那因为庙可能觉得说呢，反正这个不管怎么样。应该很少人，应该不是有很多人敢欠神明钱啊，对不对？哦，所以他敢一直发这个钱出去，那所以很多人就排啊，要拿这个钱。那其实这种补助款的性质呢，除了你直接发出去之外，你也可以透过一个什么一个总项条件，或者是一种机制的设计呢，让这个钱呢可以回得来，然后可以回得来。那这个付款呢，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我给你一个处分，我等于说配合的你必须要达成的一些条件，哦，达成的一些条件。叫做付款，哦，叫付款。那行政处分呢？它其实不管是受益处分也好，或者是负担处分也好，我们都可以什么做这个付款的一个附记，哦，做付款的附记。那只是说呢，绝大部分的情形，我们都是在一个受益处分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做一些限制，哦，透过付款的方式呢，做一些限制。最常见的，比方说，在一个开发许可的一个，比方说，我们今天呢，一个建商呢，哦，跟这个政府呢申请说，我要在这100公顷的土地上面呢。我要做一个大型的游乐园，我做个大型的游乐园。那结果呢？这个政府他说啊，好像可以准，但是又有点害怕，哦，又有一点害怕，所以他可能就会给他一些限制，哦，一些限制，或者是科予他一些负担的义务。比方说呢，好，你要开发这100公顷，我给你开发，但是呢，你必须什么？你必须每个月呢要给我一些回馈金，你必须每个月呢，哦，都要，比方说要蹲青木林，哦，要怎么样？哦，在实物上面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哦，都有这样的设计。那还有，比方说呢，像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最好赚的一个行业之一呢，就是有线电视哦，有线电视要收现金的，就大家看的第四台哦，那个每一台都，我几乎现在电台的90%以上的频道是不用去看的，因为是很烂的频道。不过呢，每个月还在给你收钱哦，给你收钱。那这些钱呢，都会进到所谓的有线电视频道的一个公司里面。那很多公司呢，本身都是地方势力和黑道在把持。所以他们本身的一个财务结构呢都很有问题，问他一直，但是他每个月都会有现金进去，哦，所以呢，他就是会变成一个某一个人的金库这样。所以呢 ，NCC 比方说在发照的时候，哦，就是说我让你这个换照，哦，比方说我让你的有线电视公司呢可以换照，我可能就会附加一些什么注记在上面，注记说什么呢？你必须呢要在，比方说这个2个月之内改善你的财务结构，提出你的这个改善财务结构的一个计划。哦，等于说呢，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呢，在行政机关给你好处的时候，他可能会设一些什么，设一些回馈的机制，哦，设一些限制你权力行使的机制，来确保什么？来确保他把这样的权力放给你的时候呢，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这是行政处分付款它的一个设计。像我们一开始提到有关于不当廉洁禁止原则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付款， 就赏金，比方说像我们要给 A 公司呢经营这个公司跟这个公车，比方说现在公车有多一号，多一号公车，那因为呢公车本身当然是有它的好处，但是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污染啊，对于道路的一些这个危害啊等等，所以它可能在发给你营运许可的时候，它又要求你什么，你每个月呢都要给我一笔道路维护费用来填补的我发给你这个处分所可能产生供应上的损害。好，所以其实付款的是什么，它是一个为了确保行政处分公益性的一个设计，一个设计。好，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些例子好了。比方说呢，在一个个案里面，我们就讲通传会的例子，通传会，比方说今天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简称 NCC。他发给某甲，比方说这个甲公司，比方说这个公司是一个电视公司，电视公司，所以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呢，稍微改变一下，来讲这个关系。好，通常会呢，他可能比方说 A 公司，他去做了一个换照的申请，换照申请。可能呢 ，A 公司呢，比方说他董监要改组，董监改组，董监改组，为什么董监改组？因为有人入股嘛，所以董监要改组。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案件，这个案例，就是说呢，某间电视公司呢，其实不是只有一间了，反正我们讲其中一间这个电视公司呢，被一家做饼干的，做米果的，公司呢买下来，所以就可以改组。那改组其实 NCC 它的管控就是说，你要改组，你要入股之后，你总要，因为我把它买下来，那我总要进入经营阶层。那我们的经营阶层变动的时候呢，这个通传会要管，通传会要管。那通传会怎么管呢？就是说，好，你要换这个执照，因为你董监改组，你要换你的执照。那这时候呢，我可以做一些管制。那当年的通传会怎么去管的？可以看到，通传会它也是举办了一些公听会，它也透过公听会的一个举办，刚刚讲到行政处分这公听啊等等，那时候就举办了公听会，因为呢，这个做米果的公司呢，其实它在因为在对岸，本身呢非常成功，非常成功，那就会让人家担心说会不会颜色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会等于说让这个电视公司呢都每天唱红打黑啊，这样子，当然不太可能。我会担心嘛，我会担心，所以呢，这时候通传会呢就做了一个处分，他说呢准予换照，准予换照，然后衡量的结果觉得不给他换好像也不对，所以呢就做成一个准予换照的决定，准予换照的决定，只是呢这个准予换照的决定他又做了几个注记，好，一个注记呢我把它写在这边，比较清楚。我就先讲就是注记，我们先不讲付款不付款的问题，因为呢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在行政处分上面做的这个注记呢不见得都是付款，不见得都是付款，那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他做了几个注记，比方说第一个注记呢，是这个节目，必须要独立直播，独立直播不能够啊，跟阿公买节目呢，就播出来，你一定要呢有台湾特色、有本土的这种感觉的，就是比方说呢，有这个人会被撞飞啊，橘子被捏爆啊，这种情节的，才可以，不能够跟阿公买一些这个步步惊心啊，什么不行，不可以，独立直播，比方说呢，第二个要必须要成立一个伦理委员会，就是审查节目的内容，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是某些男生呢是梦寐以求的职位，在日本的话，在日本，因为这个日本的他们成人影片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就在专门审查说这些成人影片有没有太过分的这个剧情。那能够担任伦理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在日本都是一些大咖，像铃木一郎这种咖才能够去当。所以呢，男生不要觉得说随便都可以去当，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位，那没有看不完的成人影片，也蛮恶心的。那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 那关这个也是当初呢，其实比较受到关注的哈，就是一个焦点，就是说呢，入资哦，你的入资啊，哦，必须要没有任何的入资哦，没有银行哦，银行就是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入资啊，哦，入资哦。那其实这个好，我们可以等下来讲这个东西啊，哦，反正我们就做了三个注记哦，做了三个注记。那这三个注记呢，哦，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哦，都是什么样的性质？那就有些会有，就等于说会有点疑问，哦，会有点疑问的。好，那我们先基本概念先稍微讲一下。我们讲所谓的付款，我们先首先要排除一样东西。我们知道呢，在行政处分的一个做成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把法律的规定呢，把它写成这个写成把它写进去。之后我们再看到，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行政契约里面或司法契约里面，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规定重抄一次在契约里面，或重抄一次在处分书里面。那重抄条文，哦，重抄条文的意义在哪里？哦，重抄条文意义只有提醒而已，它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什么处分的内容也好，或者是这个契约的内容。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是契约关系，一个条文一定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合意。那法律条文呢，并不是我们可以合意的，哦，并不是我们可以合意，除非我们就合意一个本来我们不用去适用的法律，哦，比方说你去合意一个美国法来适用，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但如果是一个台湾的法律，你本来就去遵守了，哦，就去遵守公法法规，那你不需要去约定的，哦，不需要去约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把法律条文的规定呢，这个完完整整的把它抄在这个里面，哦，抄在一个处分里面也好，抄在契约里面也好。我们的处分呢，也是一个意思表示，对不对？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是它是一个单方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所以它会有一个意思形成的空间。那如果呢，哦，以行政处分而言，你把一个条文抄在行政处分里，其实呢，行政机关根本没有意思形成的空间，因为你就算你不这样做，条文本身客观上就在，不会因为你的主观有没有去形成这个而插声音，而出现一个有或没有的一个差异。好，哦，所以呢，像这三个附记里面的哦，这个附记或注记里面的，其实第三个它是法律明文规定。哦，当然目前我们提供给大家资讯没那么多了，哦，那其实它是法律明文规定，哦，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付款，哦，并不是所谓的付款。那我们在讲的哦，前面这两个哦才是真正的付款。从这里呢，我们就稍微可以知道大概付款它的一个特性在哪里。它不是重抄一个法律条文规定，哦，并不是重抄。它只是什么？它只是呢，这个哦，可以说它在处分之外呢，课余给当事人一个要设立伦理委员会，要等于说节目要独立哦制播哦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哦这样的义务。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付款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附加的什么？说附的意思，它是一个附加的规制，哦，附加的规制。这个附加规制呢，法律本来没有规定。好，哦，本来是没有规定，好，哦，本来是没有规定，他给你做了一个附加性的规制，不是，而不是把法律的规定呢完完整整抄进来，好，哦，完完整整抄进来。那在当年这个哦这个换照案里面呢，其实他们洋洋洒洒做了七个付款，我们先是把它简化了啦，哦，他们洋洋洒洒做了七个付款，好，哦，七个付款功能，这案例有收入在我们讲义里面哦。那我们今天就简化成这三个。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的抄在里面？为什么 NCC 要做这件事情？好，哦，我想做这件事情。其实呢，在我们的事务上也常常这样做，这是一个什么提醒作用？哦，提醒作用。我们把一些条文呢抄在这个契约里面，哦，抄在处分里面的，都是提醒人家的啦。哦，提醒人家不要去犯，哦，不要去犯。不过呢，当年呢，他抄这个条文，哦，抄这个付款，事实上是这个对这个公司而言呢，是一个侮辱啦。因为他觉得说，你这样写呢，表示我会有入资嘛，对不对？哦，就是欲盖弥彰的感觉，对，你就故意写这个来羞辱我的，哦，所以说当时这个付款，人家就觉得说，哎，既然法律都规定，为什么还要写？好，为什么还要写？那个 NCC 就说，哦，我们就是依法规定，哦，就写上去。好，依法规定是有依法规定没有错，但是依法规定没有让你一定要写上去。哦，那写上去之后呢，就是会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说呢，这个假公司哦，后面的可能就已经颜色变了那种感觉。好，那种感觉。好，这是应该讲到付款的部分呢，我们先用一个案例呢，让大家去理解。好，让大家去理解。那有关于这个付款，其实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简单而言呢，就是一个主行政处分啊，之外的一个什么附加性的规制，好，一个附加性的规制。那这个附加性的规制呢，是 一个法律所没有的义务，而不是从商法律的规定，好，是我目前的一个理解。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讲义的95页，好，95页。那如果你要看完整的案例的话呢，会在95页这边。那我这边呢，先暂时不对这个案例呢做比较完整的说明啊，因为之后很多的内容呢，我都会在这付款的部分看得很清楚。我可以看到呢，有个 W 集团哦，入主 A 无线电视公司啊 ，B 这个无线电视公司啊，那应该是一个有线一个无线啊，我应该是其中一个打错，不过没有关系啊。那 A、B 呢，因为董监事改选，好像这个通常会来申请换照，所以 NCC 呢就做成了准予换照的处分，好，但是有下列这几个附记，好，所以当然我们都会用注记或附记呢，现在表示说呢，这个里面它所载的这些内容。我们不会直接就跳到付款哦，等下会跟大家讲说呢，这个注记跟付款还是有些差距，还是有些差距的。是附记呢，不见得就一定是付款哦，这是我们两个看到的。那其中呢，像我的 A、B 两间公司呢，哦，不能够互兼哦，包含呢要设立独立董事啊，哦，要设这个两经理人呢不能够互相兼任哦，并且呢这个节目的这个制播要独立哦，要独立。必须要设立一个伦理委员会，然后呢，六个是 A 不能有外资或入资，然后 B 也不能够有入资，那最后呢是有一个这个跨媒体的规范等等的一个，这是七大付款，那其中就是第六个付款，什么 A 呢不得有外资及入资 ，B 不得有入资啊，这个付款呢把这个 W 集团的董事长的惹毛了，我就觉得在羞辱我，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去理解。付款的一个起头的案例，好，一个起头的案例。好，我们看到讲义的78页，哦，回到讲义78页来，哦，我们看到关于行政处分的付款，它的定义是什么？刚刚大概用个例子呢去切入之后，哦，它的定义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了。好，说呢，行政处分的付款，这，哦，就在德文里面叫 Nebenschuldigung 啊 ，Schuldigung 就是这个有点是规定，哦，或者是这个法，这个等于说是比较下，也就有点像那种规范的意思。那本就是这个比较次要的，哦，比较次要的，比较旁边的，哦，旁边的，哦，这个意思。那这边所讲的 Nebenschuldigung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附加的一个东西，哦，一个附加的一个条款，哦，附加条款。所以为什么会翻成付款，哦？那这个附加条款是指行政机关呢在行政处分上的附加规定，哦，以对呢行政处分的内容呢为一定的附加规制。那付款基本上呢并非独立的意思表示，而可能呢直接与处分的内容呢一并来续名而成为这个行政处分的主要部分，哦，所以呢，这个付款并非为行政机关必须在文字上表明其为付款，哦，实足相当，哦，好，后面这部分呢，我们，其实比较不用去看，哦，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呢，好，付款它就是一个附加的规制，哦，一个附加的规制。那在一个最简单的案例里面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哦，关于付款，哦，跟行政处分，哦，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之间的一个关系，哦。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义的78页的再往下看，你就会看到说呢，付款它的性质是什么？付款它的性质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其实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既然付款你作为一个行政处分呢，那你又跟主行政处分是一个附加的关系，那你两者之间呢，到底的紧密程度有多高？哦，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一些相关的争议。好，哦，我们先看到有一个主行政处分，付款的结构大概这样，有一个主行政处分。这个主行政处分呢，底下呢会附加一个什么？所谓的付款，哦，付款。那主行政处分它的性质不用讲哦，一定是处分哦，一定是行政处分。好，那我们说付款呢，本身它的性质呢，也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哦，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但是这个行政处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什么附属的哦？中间有一个附属关系。附属关系是这个附属性的到底有多高了？到底有多高？怎么去界定这个附属关系？就会有一些等于说之后我们去关注的，之后要去关注的。好，我们就以这个呢来稍微理解一下。那等一下看到后面的内容会比较容易这个切入，比较容易切入。为了要解决这个付款的跟主行政处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联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性的问题呢？可以想见啊，如果呢主行政处分没了，付款会不会跟着不见？会不会跟着不见？哦，那我们结论上是对的，因为这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哦，连接在一起。以及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付款拿掉，我们可不可以单独的把付款拿掉？ 哦，还是要连主行政主编都一起拿掉才能够把付款拿掉，因为既然是附属的，对不对？哦，附属的，那附属有很多种意思啊，一种是这个，比方说我今天这个手牵着大手牵着小手牵着一个小孩子，你叫附属，那你要把小孩子扯走，其实对这个大人的这个主体性并没有什么的损伤，你可以单独把另外一个人拿走。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比方说你手跟你是一体的，对不对？或者是说这样的部署的时候，你要把手拆下来的话，可能呢就比较不容易，好，比较不容易。所以到底呢，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关系，还是一个什么外加的一个关系？好，那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一些等于说在概念上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复杂问题，所以我们的通说，我不想通说，还有很多少数族的见解。通说的见解是认为呢，他们是用所谓的付款的一个种类的来决定他和主行政主分之间的一个紧密关系。好，用它的种类来决定。通说呢，把付款以及我们现在的条文呢，是把付款分成几种，哦，分成几种，我们等下就会看到。一种呢叫做条件，好，一种叫期限，哦，条件期限，哦，还有所谓的负担，负担，负担的保留。以及最后一个哦，废止权的保留。我们先把焦点呢放在前面三个哦，后面这两个呢其实大同小异，好，先不用去管它。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呢放在前面的条件、期限还有负担哦这三个付款上哦，这三种付款上。好，那条件跟期限呢，就跟我们民法上所学的条件跟期限呢，可以做一样的理解哦，可以做一样的理解。所以条件呢可能分成停止条件，可能分成解除条件。简单来讲呢，哦，比方说呢，在给你一个行政处分，哦，比方说我给你十万块的补助款，那你就付了一个条件，哦，一个停，比方说付一个停止条件，说呢，哦，只要你考上研究所，哦，你就可以拿到这笔补助款，哦，这就是一个条件，哦，一个条件。那期限的话呢，哦，这个当然更简单，哦，跟民法上的这个期限也一样，哦，比方说呢一样，我给你一个补助款，但是你要到这个民国，比方说101年的这个4月1号，我才能够生效，我才能够给你，我才能够给你。就跟上次我们讲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内部效力的时候，我们讲到过，对不对？哦，就是说，哎，比方说我今天是这个101年的，哦，比方说这个3月哦31号，哦3月30号，3月30号31号，那31号，比方说我行政处分送达给你的，这时候整个行政处分的外部效力呢已经开始，对不对？但是呢，我可能里面的内容记载什么？记载说呢，哎，我这笔补助款可能4月1号哦才能够这个生效，哦才能够生效，才能够去立。那这时候呢，从3月31号到4月1号之间这一段呢，可能就会有只有外部效力，没有内部效力，哦没有内部效力。期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你，或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哦这是期限，哦期限。这两个呢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哦这也都可能会变成付款的这个内容，哦付款的内容。那所谓的负担是什么？负担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但是也是整个付款里面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所谓的负担呢，哦，是指呢，在这个主行政处分之外，我呢又另外可以给你的义务。那当然，其实照付款的定义呢，本来付款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之外的一个义务的科予，但是呢，它这种义务的科予呢更明显，哦，可能更明显。因为我们看到条件，看到期限呢，它其实都是在限制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哦，都在限制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了，哦，所以它是一个对主行政处分效力的一个限制。但是呢，负担呢，哦，它不是，哦，它不是，哦，可以把它稍微写一下。条件跟期限呢，都是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的绑在一起。他们是行政处分，他们也是附属的行政处分，但是呢，它其实呢跟主行政处分是很紧密的，很紧密的。这紧密程度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只要条件跟期限出了问题，主行政处分的效率立刻就会产生变动，哦，立刻产生变动。但负担呢，其实不是，我们就如果有负担，我们大家比较不知道的话，我就举例子，像我们刚刚举到了很多很多付款的一个部分呢，都是关于负担的例子，哦，负担的例子，比方说要你缴交回馈金。哦，比方说这个，你要开发许可，你要缴给我回馈金，回馈金就是一个例子，或者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道路养护费，哦，等等，哦， 就是在他其实他先不涉及到主行政处分的效力，他所涉及到的是什么？他所涉及到的是说，我在主行政处分给你好处之外，你还要帮我多做一些事情。讲白话就是这样子，我要帮我多做一些事情。哦，这个跟条件跟期限这样的一个性格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哦，是有差别的。当然呢，同学心里也会想说，哎，那这跟有些条件可能会有些关系，对不对？因为条件有时候呢，可能也是，比方你要帮我做一些事情，才不然主行政处分就会这个失效。的确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不过是非常少数，哦，非常少数一些可以去判断的。那绝大部分的负担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帮我多做一些事情，啊，你要帮我多做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呢，通常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哦，通常是法律没有规定。好，这是关于负担。那负担呢，它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呢，就比较没有关系。好，哦，就比较没有关系。好，哦，说与呢这个主处分的效力相关度比较低。好，哦，相关度低。哦，所以呢，在我们评价，哦，这几个，我们先把以下这个，哦，先姑且不论。那我们在评价这三个，哦，这个付款的时候呢，我会知道说呢，条件跟期限呢是绑得比较紧的，负担呢是比较距离比较远的，哦，是距离比较远的。这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哦，会反映在，哦，如果没有履行的时候的效果是怎么样？比方说呢，如果条件，哦，其实你条件一介质，其实什么都不用讲，哦，效益就发生或消灭。好，哦，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绝对，哦，会让主行政处分产生变动的。那期限呢也是一样，哦，这个但是负担的话呢，比方说你今天没有付违规金，我今天给你开发许可，我让你开发，比方说从今年的三月一直开发到今年的十二月，结果呢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开发许可违规金我不交的结果会不会让我的开发许可呢立刻就失效？不会。哦，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它只是一个比较独立性的规则而已，哦，比较独立性的一个附加的义务，哦，附加的义务。所以呢，在目前我们的通说的一个解读里面呢，我们认为呢，负担是比较独立的，哦，是比较独立的，就是说它算是还是有附属性，但是呢，它的一个独立性呢，还存在，它存在一定程度的主体性，哦，但虽然说整体来讲还是附随的，哦，是附随的，但是呢，它的独立性会比较强一点。好，所以这是我们之后要理解相关概念的一个基础。好，所以我们说呢，条件跟期限呢，它的我们比较强调它的附属性。好，附属性强。但是呢，负担的部分呢，它相对来讲比较独立。好，相对独立。那相对独立呢，还是没有独立哦。那还是要记得，照我们通说的解释，负担呢，它还是。有一个跟主行政处分一样，都还是这个三个之间呢，还是有一个附属性哦，还是有一个附属性哦，这是我们首先呢要去这个知道的哦，知道的。那另外呢，我们就把后面两个补齐哦。那其中有关于这个负担的保留，跟负担一样哦，也是一样的，独立性会比较强哦，相对独立哦，相对独立。那至于废止权的保留呢，就是保留行政处分的废止权呢。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什么叫做保留行政处分的废止权呢？简单而言就是比方说呢，我今天。你跟我申请一个，你跟行政机关要申请一个建筑执照，但你的建造申请的地点呢，可能是在河川的保留地，然后保留地，换句话说，那可能啊，之后台风来的时候会很危险，啊，会很危险。但是呢，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房子住啊，所以呢，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建筑执照。这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做一个什么废止权的保留，啊，就是说我允许你在河川地盖这个房子，一个简便型的一个公寮，啊，公寮也好，或者是休息站啊等等。但是呢，有一个我可能保留一个废止权，说呢，之后呢，一旦发布台风警报，我就可以什么废止这个东西，哦，废止这个执照，就立刻要走，哦，房子要拆掉。那这个废止权保留呢，它的这个也是一样，附属性比较高，哦，跟条件期限一样，哦，附属性比较高。好，这是这几个，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哦，简单理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附属哦，有附随哦、附属等等。我们要知道说呢，其实付款的一个附属性呢，不是都一样强哦，它会跟它的种类呢，会有强弱之别。那强弱之别呢，可能会跟后面的救济有关哦，等一下就会看得出来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78页哦，78页。我说呢，付款的法律性质本身呢，哦，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不管是哪一种付款。它本身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但有同学问到说，单纯一个条件，一个期限，好，比方说99年3月12日，哦，比 比方说就失效哦，三月十二日这个失效，那这个也会是一个行政处分吗？哦，只是一个日期而已啊。哦，不过呢，我们要理解付款中项的理解的，它虽然付款里面讲说呢，九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失效，那其实呢，它的原意、它的本文应该是怎么写？它应该是说呢，九十九年的三月十二日呢，本处分失效，哦，本处分失效，所以它连接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规范依据。哦，所以呢，它不会说因为只是一个日期而已，它就没有行政处分的性质。哦，这是大家去理解的。哦，所以呢，行政这个付款的法律性质呢，本身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但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关于跟付款之间的相区别的概念。哦，那包含什么？像刚刚我们讲过其中几个啊，有一些我们还没有讲到。然后第一个，处分内容本身的限制。哦，或者是对于人民申请的一个部分许可。那其实这两个之间呢，有时候也会混在一起。哦，混在一起。那其中呢，对人民申请的部分许可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哦，比方说呢，你申请100公顷的土地，哦，那我只给你50公顷，那你可不可以说呢，欸，你不准我做其他50公顷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付款？哦，说不是，那只是对你这个处分内容的一个本身的限制而已。哦，在概念上面呢，我是把它跟付款加以切割的。哦，加以切割的。那处分内容本身的限制呢，哦，比方说是它本质的一个问题。哦，比方说你去考驾照，那去考自牌的。考自牌的，那这个他就给你一个自可以驾驶自动排挡这个小型车的一个执照，那你就不能够去开大客车，不能够去开连接车。哦，这是他处分内容本身的本质上面的一个限制。哦，这也跟我们的付款的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这是两个。那另外呢，对于这个法律规定的重复表述，我刚刚讲过了，重抄是法律的规定，不管是抄在处分里面或抄在契约里面呢，都不足以呢让这个法律条文呢变成是付款。哦，或变成是契约的一个条文。哦，契约的条文。我想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的付款呢跟行政契约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亲戚关系的。哦，是有亲戚关系的。之后我们还会看到，我们一开始讲到所谓的不当联系禁止原则的时候就讲过两个例子。哦，其实就是付款跟行政契约之间的比较。那这里呢，其实我们这边在讲到所谓的付款对于法律规定的重复表述的评价的时候，我们说呢，法律规定重复表述不会是一个付款，同样的，它也不会是一个行政契约的内容，是我们先要注意的。那其实九页最上面这里的实务上非常常的见的东西叫契结书。哦，契结书。那契结书呢，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困扰很多人很久，因为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呢，一天到晚都要我们签契结书。那最常签的时候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哦，一堆契结书。哦，有时候叫签一个什么领取防毒面具契结书，哦，领取枪带契结书，哦，这我都签过。然后呢，什么保密契结书，哦，然后保密契结书一边签还一边唱保密歌，哦，这样子，哦，这是很 ridiculous，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契结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忘了跟大家讲，我那时候我们就是在签的时候就有人举手，他不是学法律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狱官，他就举手，为什么要签契结书？你们哪条法律规定说我要签契结书？哦，然后那主导长就说，这个就反正为之语塞。然后最后呢，为了保持尊严，他又讲一句话，他说呢，在军队里，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法律规定的啦。哦，这句话对不对呢？哦，其实不无几分道理，对不对？因为军队里面很多还是特别权力关系。哦，的确有一些地方是不需要法律保护的，所以看起来结论似乎并没有完全的错误。哦，但是我就帮他讲话，好，就默默看他们来争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少一点，哦，去外面这个做一些没有意义事情的时间也很好，反正听人家吵架也蛮不错。哦，只要不要被动发，不要被干扰就好了。哦，那契结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哦，到底是什么？回归到这个本质来讲，其实呢，契结书，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像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有契结书？哦，比方说呢，我们应该帮我跟大家讲过像类似的案例啊，比方说一个军校。哦，现在讲到军队哦，就讲军校。哦，军校呢，啊，比方说跟这个学生之间，哦，比方说军校呢，可能给学生一个入学许可，哦，入学许可。那问题是呢，大家知道说军校学生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嘛，哦，说福利也不知道是福利还是什么，是绑住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会给人家零用钱，对不对？然后学杂费也不用钱，然后给你制服啊，哦，给你什么东西，啊，给你一些生活里面在里面吃饭啊，哦，搭伙啊等等。那但是呢，大家应该都听过，如果说呢，你比方说没有在这个等于说没有毕业的话，哦，没有别中途退学的话呢，可能要还钱。哦，可能要还钱，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可能比方说军校呢，他就会叫学生说，你要找一个保证人，哦，要找一个保证人。 好，你的叔叔伯伯啊，谁啊，通常都不会找自己的父母啦。为什么？因为父母亲啊，通常这个有些小孩送到学校去，父母亲的经济状况本身呢没有非常的好，好，所以呢可能都会找一些这个比较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的这个相关的亲戚呢来报。那一个保证人呢，可能跟比方说就会出一个保证书或切结书给学校，切结书。切结书，这切结书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如果比方说学生是某甲，好，比方说呢，他就说啊，就简单写，甲未毕业，比方说甲退学的话，简单写啊，甲退学，好，就返还费用，好，就出了这样的切结书，好，甲退学的话。我就保证，我就帮他还钱，哦，他的学费、他的杂费、他的这个伙食费，哦，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之前每个月给他的一些零用金等等，我都帮他还，哦，都帮他还。那这个切结书的性质是什么？哦，就是我们本件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重点所在，还有一个重点所在。为什么他会跟付款扯上关系呢？啊，因为在实务上面，有些人说，哎，这跟付款好像，好像，因为这入学许可呢，如果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似乎呢，像这个切结书呢，就会是一个付款，对不对？好像是一个付款，哦，好像是一个付款。那我们先不要讲学术上面这个见解，好，我们先单纯去论究这个切结书本身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哦，目前呢，我们比较这个学理上比较多数的说法，哦，是认为说这个切结书啊，它其实是一个耽误契约，一个公法上的耽误契约。哦，我们说这是讲好一个行政契约。为什么它是行政契约？哦，那有些人会讲说呢，哎，如果是行政契约的话，那没有双方当事人合意啊，哦，并没有一个军校在上面签名啊，那为什么说它是行政契约呢？哦，那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公法上的耽误契约，就由人民这一边呢，他单方面的去想向这个学校这个行政机关的承诺，他的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哦，他公法上的义务，就公法上返还一个可能说是不当得利益，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这个行政契约呢，又是一个公法上的一个所谓的耽误契约，哦，耽误契约，单方面负有义务的契约。那有些个案里面呢，这个切结书呢，可能会变成所谓的整个大的契约内容的一部分。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呢，哦，这个入学许可呢，加上这个切结书呢，会构成整个一个大的军校层的契约。哦，军校层的契约。不过这个讲法呢，似乎比较这个有限。哦，这个这样的说法的学者比较有限。那比较多数的其实是采取所谓的行政契约书，就是切结书，它是一个耽误契约哦的一个见解，哦的一个见解，这是学理上面哦，学理上，要学理。那实务上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哦，你除了实务上之外，其实有一些学者也采取这样的见解，像我跟老师呢采取另外一派见解，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切结书跟这个许可之间啊，这个入学许可之间呢，看起来就是付款关系嘛。问题是它是不是典型的付款？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付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付款它既然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切结书呢，通常都是人民这边去签的，哦，人民这边去签的。那这个本质上面就是说，人民怎么可能帮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除非是受托行政公权力，哦，不然的话，人民这边不可能帮行政机关做行政处分。那付款也是一样，哦，所以人民不可能帮国家去做付款。那这样的一个切结书的情形呢，又有点像是付款，但它不是本质上又不是一个付款。所以呢，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哦，目前我们行政法院实务上，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所谓的准负担的付款，哦，准，哦，一个准字，哦，准付款，哦，准付款。那这个付款的种类是什么？刚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负担，哦，准负担的付款，哦，准负担付款。这是我们的实务上面哦来讲的。那其实呢，在实务上面也有一些是采取行政契约书啦，哦，也有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讲学理和实务只是一个大家要注意哦，是一个概称哦，一个概称，就是说是有些就是以多数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样子哦？不过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像我自己本身就接触过一两个案件，那行政法院是把它认定成这个切结书呢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这个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抱歉，这契约关系的。那有些学者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准负担的付款，所以这两个我们说是简单的先用一个学理和实务去做区分哦，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哦，这个我想先让大家知道。那 这样的理解之下呢，哦，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契约书的时候，他不管你采取契约书还采取一个准这个付款书呢，它都不是典型的付款，哦，都不是典型的付款，哦，这点是我们目前想要注意的，哦，那后续一些部分我们再讲。那像军校生这种契约书其实非常多，哦，非常多，我们跟大家，帮我们跟大家这个提醒过，比如说像这种这种这个所谓的契约书里面所担保的这个金额啊，没有拿回来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大概有十几亿，哦，十几亿都没有拿回来。那没拿回来的原因，当然就可能说这个本身金额你没办法还，哦，那还有很多东西机构是已经逾越时效了，哦，逾越时效了，哦，所以既然已经时效已经过了，哦，那当然在我们的公法上的一个时效是也可以采取一个这个权利消灭主义，哦，那就要说明时效过了之后权益就没有了，哦，所以呢不再当事人主张呢就可以这个等于说就这个概念不存在，哦，就不存在了。但是我跟大家这个提过之前打过那个案例，哦，像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这个契约书的这一方，哦，出契约书这一方他就说呢，我这一生啊，哦，这个堂堂正正，哦，不欠任何人钱，哦，然后法官就提醒他说，哎，但是这个被告这边你要注意哦，你的时效已经消灭了，我已经跟你明示了，不是暗示哦，哦，时效消灭，你可以不要还这个钱，听得懂吗？他说我听得懂，但是我这个人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我就要还钱，当场就拿了30几万出来还，哦，当庭就还了，哦，那这是人格高尚，哦，但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哦，但大部分来讲都是拿不回来，哦，所以大概十几亿是呆账，哦，好，这是这个契约书。那底下付款的种类，哦，就接着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说呢，我们排除掉一些不是付款的东西之后，哦，那我们知道说，好，既然有付款，好，那这个付款的种类有哪一些？包含第一个是期限，那期限当然呢，我想大家应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基本上就是说呢，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呢，就是期限，哦，就是期限，哦，一定会发生的，哦，那条件简单来说呢，哦，是将来不确定会发生的，哦，不确定会发生的。那这种所谓的不确定会发生的这种条件呢，也当然有，我们可以看到有分成这个停止条件和解除条件，哦，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哦，因为大家应该对这个部分是比较熟悉的。那期限的话也分成这个时期跟中期，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是呢在什么时候的一定要结束，哦，这个条件跟期限在民法总则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已经学得不错了，哦，就不再这个赘述。那主要呢，我们看到期限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关于期限这个括号一的部分底下，自己有讲一个小小一段话，他说期限的性质啊，属于处分效力存否的生效要件。好，换句话说，就是连接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是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呢比较相关的，好，比较相关的。换句话说呢，它牵涉到整个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好，比方说呢，期限会怎么约定？从3月1号开始就失效，或从3月1号开始就生效，哦，所以它会直接的连接到主行政处分的效力。条件也是一样，哦，条件也是一样。那我们看到讲义的80页这边，哦，上面数过来的第二段，哦，条件的性质呢是属于这个处分效力存否的生效要件。那附条件的行政处分呢，它的效力是系注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属于不确定的状态。所以性质上呢，不容许出现不确定状态的处分，就不能够附加条件，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哦，就是说，像比方说呢，核准规划原本国人的一个处分呢，就不能够去附加条件，哦，因为附加条件，因为条件大家知道就是不见得会发生，哦，就不见得会这个成就，哦，不见得会成就。那如果一个行政处分呢，是不应该哦系注于一个不见得会成就的一个事实，那这时候你不应该用条件，哦，那这个条件呢？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它也是跟处分的效力呢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条件的成就与否，可能会导致一个处分它的生效或者是消灭，这是关于条件，哦，条件。那期限跟条件这一组呢，跟我们80页看到的负担就会有相当不同的性格。我们刚刚讲到呢，负担它的独立性会比较强，虽然说呢，它跟条件期限一样，都是一个主行政处分的附加的处分，哦，不过它的效力会比较强一点，哦，那我们看到讲义80页这里所讲的负担呢，是指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时啊，可与相对人呢，这处分当中一定的作为或容忍义务，哦，比方说呢，准许外国人在台居留，但是附加了一个这个不得在台就业的一个限制。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所谓的不得在台就业的一个限制，它跟在不能，他跟这个我们的居留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两回事，对不对？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在我们这边居留，结果呢留到后来觉得这个手痒去卖饺子，哦，很多大陆来的这个都这样子，哦，这个尤其是中南部很多，比方说大陆嫁过来的，哦，或者是说呢这个来这边依亲的，哦，明明呢就是说他不能工作，因为他没有工作证不能工作，他呢偏偏就要在巷口卖个饺子这样子，哦，就是包起饺子去卖，哦，那 这个抓不胜抓哈，其实也是。但那如果说呢，比方说我们今天就顺着下来讲哈，如果有一个外国人来台湾，我们跟他说呢，做一个负担给他说，你可以来台居留，比方说几天，但是呢，你不能够工作，你不能去工作。结果呢，他这位老兄闲不住哦，就跑去教英文哦，跑去呢包饺子哦，跑去干什么？那这时候主人的效率会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他跟条件期限不一样。哦，条件期限说呢，一旦发生，那主人的处分就立刻不见，或立刻就发生。但是没有，哦，就没有。他其实他就算工作是怎么样，可能之后会受到处分，之后可能会连带的影响到我们要把主人的处分废止掉。哦，所以大家可能刚刚会有心里有一个疑问，是说，哎，那如果是这个负担的话，它既然不影响到主行政处分，那会不会有人存心想要违反负担？哦，存心想违反负担，就反正有负担在那边，那我就反正我违反之后，主行政处分也不会怎么样嘛。哦，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配套。如果我们今天不履行负担的话，比方说不给回馈金，哦，不给回馈金，或者是我故意呢就跑去卖饺子，那这时候呢就会有可能是会有强制执行的可能。更严重的呢，可能你的主行政处分、你的拘留、你的开发许可呢，可能会被废止掉，哦，可能会被废止掉，哦，就像这个那个马奎尔的案子一样，哦，马奎尔的案子其实有一点就是，比方说他在当初给他一个工作证，那工作可能会附加一些附记，那这附记里面如果有一个，哦，比方有一个就是说呢，如果你发生了刑事这个犯罪的话，我可以废止你的工作证。那这时候呢，他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个刑事犯罪，那这时候他的工作证可能不会立刻就消灭，因为它不是一个条件或期限的概念。如果条件的概念的话，可能他一旦发生这个行为，立刻就消灭。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它只是一个什么？之后行政机关可以裁量，哦，就看他说，哎，欸，严不严重？好，哦，严重，把它撤销掉，哦，把它废止掉，哦，只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它不会直接影响到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哦，是关于负担，哦，负担。那80页的这边，我们看到负担的第二段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说呢，负担是属于什么？独立于行政处分以外的一个附加的义务，哦，性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处分。所以相对人呢，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呢，他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并不会直接受到影响。那行政机关只能够依职权的废止行政处分，或以强制的方式呢，使相对人履行这个负担。这个强制方式呢，就是我们上次呢稍微有提到过的，也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第四回讲义里面所提到的行政执行。好，哦，行政执行。比方说呢，如果这个厂商啊，我给他开发许可，结果呢，他开发的很开心，结果呢，但是他不付给我的回馈金。那这个时候呢，我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手段呢，是我直接把你的这个开发许可处分废掉，你不给我钱，把你废掉。哦，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3条的规定，哦，这边大家可以先复记一下。这边我们看到的第一职权废止行政处分的它的依据是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3条。那另外一个呢，以强制方法呢，是相对履行义务，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可以选择说呢，我不废止你的行政处分，但是呢，我用行政执行的手段呢，我把你的钱呢给我强制过来，哦，比方说扣押你的这个厂房啊，拍卖掉，哦，然后取偿，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哦，另外一个可能性。那这部分呢就是行政执行的范畴，哦，那这是一个关于负担的一个结果。所以负担跟条件期限比较起来，一个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哦，条件期限它会直接让行政处分怎么样，这个效力产生影响。但负担的话呢，它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的影响不那么的直接，所以呢，有些人就是说呢，负担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附加的规制，一种付款，哦，就是我们这边呢先让大家去理解的。那有时候呢，条件跟负担之间，如果两者之间无法去区别的时候，我们先留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再说，哦，就是基本上呢，我们会倾向于理解成是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负担的话呢，它不会影响它主行政处分，因为在行政处分付款的案件里面呢，绝大多数的主行政处分都是一个受益处分，哦，对着你有好处的处分。所以呢，当这个是条件或这个负担两者之间有些解释不清的时候，如果是你解释成条件的话，可能这个对着你有好处这个处分，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开发许可，可能就不见，哦，可能就不见。所以呢，我们会选择什么用负担的方式，让人民这边的权利还有一个转圜的余地，哦，就是说不会立刻就不见，至少呢可以让行政机关裁量一下。那或者是说呢，赶快去履行这个所谓的负担所课予的义务就没事啊，主行处分可以保住啊。所以呢，在负担跟条件，我们看到讲义的81页，两者之间呢，啊，如果说呢有区别的，等于说区别起来有些疑问的时候呢，我们会倾向于怎么解释成是所谓的负担而不是条件。哦，啊，那这部分详细来讲，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再进一步的话。